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，只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爹妈，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只剩下眼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红红寒叫我为你唱歌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十年后，还是这对母女。 妈，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！ 嗯，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。 哎，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， 好好好， 然后再挪腿。 嗯， 好。对，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，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人生路。